第二節翻嚟大匪看天下。剛才讲咗选举过后啦，其实都明日黄花㗎啦，不过我自己录节目迟啦，因为翻嚟星期二囉。咁呢几日又有嘢做。咁大匪看天下就开始，本身一个礼拜諗住出两次嘅，咁而家都开始收缩㗎啦，因为节目够咗。咁呢就多谢好多人啦，上嚟买老健同敏迪啦。咁我哋而家做緊中文字幕。咁卖少少广告啦，因为真係靠 view 赚唔到钱嘅，咁真係要靠做呢啲。咁我哋呢就喺澳门呢复活节嘅期间呢，我哋呢喺公展会呢就有健康解码。咁我哋呢会喺今个月嘅30、31、1号、2号呢四日呢，我哋会喺嗰度摆展览㗎。咁冇乜其他嘢卖㗎，全部都係健康，即係卖健康食品啦，肝宝、老健、敏迪、四小宝。咁我喺度嘅，咁呢就阿 Tony Wong 都会出现嘅，因为昨晚情伤咗佢啦，因为佢有最近有份工作，咁佢话都做得麻麻地开心。咁昨晚呢就喺鲤鱼门即係望住食海鲜。咁因为呢点解会突然间咁急呢，一个礼拜呢唔够呢就搞食海鲜呢，就其实去台中之前嘅，因为我哋个节目主持人阿 Lam Lam 阿靓女，咁佢话喂你哋成日搞食海鲜咁几时搞啊，我就下个礼拜四啦。因为基本上我个礼拜四都同啲网友食饭嘅，有啲人走上嚟呀咁，我不如转啦。咁寻日分两批啦，有啲直接去酒楼啦，啲我呢度去啦。咁都食得开心嘅，咁每位400啦，咁我哋夹钱嘅啫，咁唔会话赚咗你钱啊，咁好似我哋台长啊，我哋节目主持人全部都要科税，因为真係俾钱，咁俾啲片大家睇下啦，因为都多嘢食嘅，咁有苏炸生蚝啦，南非鲍鱼啦，咁果皮蒸南非鲍鱼啦，豉椒圣子王啦，咁呢就油盐水刀马背啦，三隻加拿大龙虾伊面底啦，芝士伊面底啦，咁一隻4斤12两嘅阿拉斯加蟹啦，咁蛋白花雕蒸，仲有条2斤半嘅灿斑海斑嚟嘅，就唔好食沙巴龙等啦，因为真係唔需要。咁另外就有啲红酥嘅海虾啦、中虾啦，叫红酥啦，我就尋日学识㗎咋。咁同阿大眼哥倾开，即係嗰度，咁2斤啦，咁豉油王啦，咁跟住呢就生炒骨啦，一碟油菜啦，咁再整多个酥炸咩椒盐鲜油，咁姜汁蛋白炒饭，另加生果盘，仲有豉油王炒面。咁每人食夹400囉，咁昨晚15人，咁有啲新加入嘅，咁昨晚好多个叫 Tony 嘅在场啦，咁所以做网都几好嘅，譬如好似我做网，咁搵到返一个失散咗20年嘅朋友啦。咁另外呢昨日呢阿红爷呢嚟食饭，咁呢有个新加入嘅网友啦，咁叫阿 Tony 嘅，咁原来呢识咗红爷10几年冇联络嘅，而系同事嚟嘅，咁寻日竟然网聚聚返。咁开心啲，即係都开心嘅，咁因为做食海鲜都早啲收工啦，咁佢哋问几时搞，咁我就话啦，睇下先人啦，如果先人搞我帮佢搞啦，自己就唔会㗎啦，因为都系星期四有网友走上嚟，有啲嘢问啦，寻晚咁傾好多港珠澳车牌问题啊，因为有几个特登过嚟咁问呢啲嘢，同埋问啲泰国嘢啊，咁答得到答啦，因为我识嘅好皮毛㗎咋，咁只不过识就答你囉，唔识嘅咁咪同你讲话我真係唔识，比较简单啲啦。咁啱啱去完台中，其实去台中呢一次旅行呢係我哋好多网友呢之前听我讲咗台中嘅旅行，咁佢哋想去见识下台中嘅经济啊各样嘢，咁呢就呢次主要讲呢啲啦，行啲啦，咁 咁啊，台中咁啊，最主要就系阿老温啦、杰拉德啦，盛情嘅款却即系款待我哋啦，又帮我哋揾埋租车啦，咁咁啊去咗四日，咁啊消费好平嘅，实际使钱我谂3000多元啦，你唔计买嘢啦，吓唔计买嘢，咁3000多元啦，咁系咁港纸咁上下啦。咁啊第一晚啊多谢老温啦、杰拉德啦，请我哋去东海大学附近咧有间居酒屋啦，食日式噶啦，食得好犀利啊！咁啊，一行九个人，咁啊食到爆晒，咁啊又啤酒又剩，咁啊管两架车管接管送，咁多谢佢先啦。咁又介绍咗好多咧，台中咧好好值得去嘅地方同埋食嘢啦。咁先讲食啦，因为我为食啊嘛。咁啊先去咗呢个公益路。台中嗰度系所有嘅台湾咧，好多嘅连锁品牌嘅食品咧嘅中心嚟嘅，有20多间，每一间咧都系2-3层楼高，咁咧就即系租咗笪地方，咁可能签10年租约，跟住咧就自己起咗之后咧就我做生意，所以咧起得好靓，设计得好靓，成条公益路都好。咁第二晚我哋咧就去嗰度食咧，一间叫兴井泽噶啦。情调好好嘅，出边排队，咁咧等位嗰度咧就有少少瀑布啦。出边等位，咁有啲位坐喺度啦，咁样灯光射埋去，咁有啲绿化啦。咁入到去咧，好有格调嘅，因为咧如果拍拖去食咧，非常好，因为咧佢隔篱咧中间咧有个水池，即系你话水塘又得，水池又得啦，四四长方形嘅，咁咧就上高有啲花。啊，好似莲花咁，喺度飘下飘下，上高有啲蜡烛嘅，咁咧灯光比较暗啲，咁啊食日式火锅，咁咧就如果你两个人啱啱好坐喺池边咧，各样嘢咧嗰个气氛好好，咁我哋人多6个人，咁啊上去，因为呢团人系6个人啦，咁啊上去上高食，咁为100几蚊一个人咯，一食咗3000蚊台币，食唔晒啊，又双角牛肉啊，同埋。所有人咧嘅锅底都唔同啊，汤又唔同，咁啊食得好开心，咁系咯，跟住咧就第二晚我哋就去咗，即系第三晚啦，又去公益路食饭，因为咧阿老温俾咗啲意见啦，咁去一间意大利餐馆啦。咁啊食薄饼啊，食意大利啊，比如墨鱼面啊，啊乜乜乜都有嘅，樱花虾炒饭啊，咁日式樱花炒甜品啦、啊，咁间又系公益路啦，因为旗舰店，咁你上到去咧都要排少少队啦，咁咧上去食饭好好啊，全部咧佢间晒一排玻璃。咁啊，两边中间冷巷，咁所有嘅玻璃咧就再间房，即系透明玻璃再间房，当橱窗咁摆设。你每一间俾你坐入去食饭，嗰度咧都有个主题嘅，譬如咧系蛋糕店，咁佢林林沈沈咧，隔篱咧就系啲多士炉啊、咖啡机啊、有啲蛋糕啊、啲样板啊摆度嘅，咁啊橱窗又做呢啲啊，订购几多啊，咁啊有啲裁缝铺做衫啊，咁有啲 model 啊着晒啲时装喺你侧边啊，咁你哋就喺中间食饭啊，譬如嗰啲有间卖帽嘅，有间卖书嘅。咁全部咧喺外边睇到你喺里面食嘅，因为橱窗嚟噶嘛。你其实喺铺头里边，但系出边做一个橱窗咁，就望到你食成。咁咧，你又望到啲出边啲人咧对你指指点点，非常好嘅。咁样咧食落去，连埋老温啦，7个人4000蚊台币，食唔晒啲嘢，食唔晒啊，好好食啊！咁跟住就去咗吴妻海鲜批发市场咁啊，食咗餐海鲜啦，即係好似你鱼门咁买海鲜跟住上去啦，搵人打啦，试下台式做法啦。咁啊好食嘅，咁啊多谢老温啦，介绍咗好多营商环境啦，因为都睇到啊，因为喺我哋心目中，哇，租搭地方。嗰笪地方起过20000尺嘅，你起码有差唔多2万尺嘅土地面积，然后出面咧就我嚟做下啲花花草草，多咗花花草草之后咧，仲要喺上高起3层，仲要有高格调，收费平均一个人100几蚊港纸，呢啲生意真系唔识做，显示到咧台湾嘅经济咧去到呢个地步，咁啊亦都 睇到真係难做啊。好难做。好似老温同我讲话，因为台湾嘅大学呢太多。基本上有 99% 嘅人呢都读到大学嘅。即係冇中学生。冇中学生呢淨係大学生嘅话呢，咁呢就等于冇大学生。所以呢起薪点22,000台币。佢公司都有两三个系咁。咁有啲做得几年嘅可能都高啲。同埋因为缴税好重。缴税好重。即係嗰个老细要俾好多请嘅人之后呢要立好多额外嘅钱。所以人工不能高。咁佢啊讲俾我听。咁佢就话情愿俾奖金。佢话其实呢譬如22,000请个人啦。好似佢哋公司咁呢连埋啲奖金啊年尾花红啊咁大概16个月粮到啦。呢个基数嚟㗎啦。咁你拉匀即係三万零蚊啦台币。咁我都话啦，你去呢啲咁嘅地方食饭。平均一个人500蚊台纸，咁即係香港你冇辦法想象到个环境咁靓咁承收呢个钱，同埋啲嘢及啲做嗰啲咁嘅菜式啊咁好啊。即係同我哋嗰啲咩一个价钱食到饱啊或者乜乜啊平啊，真係唔需要。即係一条公益路啊，好似赤鬼啊做呢个铁板烧啊食牛肉都係100多蚊。任即系咧，咩牛都有得食啦。喺台中，咁诶讲翻啦，所以经济好难起得到，呢、這个就系而家佢哋嗰个问题。咁希望啦，如果有啲人想了解得多啲，譬如洗头水啊、生头发嗰啲咧，可以直接嚟澳门啦。啊，咁我哋咧喺。详情呢我会登上呢两日会登晒上巴打台嘅。咁你哋可以过嚟搵我倾下偈啦。啊，或者你想过去澳门玩，咁啊包张船飞咁过嚟探下我哋都唔出嘅，即係都冇所谓嘅。咁我同阿阿少少会喺度嘅。咁啊 Benson 呢就话佢自己过去呢就啊买套票，咁唔知咩套票啦。咁啊另外呢我就喺澳门呢就搵咗两个大学生。咁啊帮晒嗰度 sell。啊咁呢就贸发局搞嘅，咁贸发局都好好嘅。譬如我做呢一次咧，佢哋咧就将我哋所有嘅酒店啊，连住宿啊、船飞啊，咁啊同埋嗰个叫摊位啊嘅租金咧，可以报销翻一半俾我哋。咁我哋咧就所有嘅健康证，即系卫生证明啊，出厂嗰啲嘢咧，因为咧始终都系贸发局，咁我哋全部有搞，又交晒上去嘅。所以呢睇到我哋啲产品唔係即係呢嗰啲呢为攻击我而喺度呢口噏噏嗰啲囉，因为佢哋唔了解。係咪同耶稣一样啊，佢哋而家打我或者佢哋攻击我係因为嗰啲人唔了解。係咁啊。当一样有用嘅产品出咗开始壮大嘅时候，你哋可以了解多啲，纯度我哋有几高。其实你网上我哋喺巴打台啲网页啊买嘢都有晒㗎啦。洋葱素有咩作用，绿茶素系乜嘢，粟米心素系乜嘢，螺旋藻系乜嘢，苹果果胶系乜嘢。如果呢为闹而闹呢真系冇乜意思。好似有个话我冇用嘅人咁，我又唔知道有用同冇用点样分。咁但我都係咁样讲啦，即係讲呢啲事啦。咁另外呢我哋4月29呢下个礼拜呢就有几个网友话跟我去韩国行下，因为呢韩国有个大型展览会。咁呢就嗰边呢就有间吹顶啦，有间贸易公司啦。咁呢就邀请我哋过去睇。咁睇展览，咁我諗住呢就可能过去4、5日啦，出切都忙啦，因为又去澳门落台中又返嚟。咁会去韩国啦，本身諗住5月份呢我就想去澳楼啊搵啊芒向编辑部啊社长佢哋嘅，可能又要迟少少啦。咁另外呢就6月份呢就又同啲网友啦夹啦。唔会参加两团㗎啦，得自由行咁大家夹钱啦，机票咁订咗咁大家科水啦。咁使几多咪大家 share 条数咪得囉，你又唔使畀钱我又唔使畀钱你最好啦。咁会去应该啦，咁 韩国会行噶啦，因为下个礼拜 book 机票，咁嚟紧都多嘅，因为要去福州同埋其他嘅展览啦，去呢、這个嚟紧庙会啦，即系青衣嗰个啦，庙会啦，我哋俾咗钱嘅，报咗名，咁啊卖食嘅，咁啊而家搞紧，咁啊另外咧就香港嘅健康同埋医药博览咧，我哋咧入咗资申请咗，咁都租都交咗噶啦，批咗噶啦。如果我哋嗰啲嘢生产嘅嘢系唔合规格嘅，香港都严嘅，咁但系都入到去嘅话咧，咁相信都会对大家嘅健康系多啲啦，即系多啲了解或者多啲嘅对一啲而家市面上医唔到嘅病，尤其是银屑症，或者好似啱啱讲嗰个一明山话佢个仔佢个细佬系严重嘅湿疹啊，上眼使咗好多钱都医唔好，因为其实系免疫力系统巨神细胞嘅嘢，系而家现今医药只有类固醇。甚至林郑都好啦，话俾几十俾几亿出嚟咧，搞呢、這个对呢个渐冻人啊，即系霍金呢一类啦。我唔系抽佢水，系我哋真系有人嚟食紧。咁但系肯上镜做节目一件事咯，因为出样有啲人唔中意，我已经咁样啦，仲要出样。咁阿 Sam 哥就话几时嚟都冇问题，因为寻晚都有嚟，即系话银屑症嗰、那个。咁我哋想做一啲平价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就处于一个冇乜钱赚嘅，即系健康食品啊，草创阶段我系冇乜钱赚。我哋好多系成本嗰样做，因为始终系种出嚟，佢唔系化学药品。咁你话啦，如果卖两三百蚊樽，有啲卖百几蚊樽，成本都贵。咁希望啦，喺嚟緊有几间医院啦，三月尾开始啦，咁我哋呢就会喺啲医院嗰度呢就同嗰边讲咗，咁卖我哋啲健康食品。咁希望呢嗰啲人如果唔了解嘅，咁如果连医院都俾我摆得喺佢哋啲大堂嗰度卖嘅，咁你哋都要諗下係咪应该呢多啲嚟了解一下呢，包括刘小穗在内。係咪呀，包括冯康在内。因为一样嘢帮到人嘅时候呢，因为你哋呢唔鍾意我呢去打击佢係冇意思。因为嗰样嘢有用，佢自然会发光发热，佢自己会行。咁啦，另外讲多少少啦，澳门呢我哋有老件㗎啦，因为呢发咗货啦。咁拖咗好耐。因为都系啦，始终我哋订单少。同我哋啤片嗰啲呢，因为即系睇我哋唔起嘅，其实系，因为真系少嘅，一个数量少。希望我哋做得多啲啦，因为如果你老件一出咧，咁我哋就转头，我哋就做痛清，关于痛风系列噶啦。咁希望做十样嘢，咁开始见到成效咯，因为日日都有多人上嚟买嘅，希望帮到大家啦。如果韩国嗰度，我哋就而家就等緊下个礼拜呢人齐，睇下有边几个网友系有兴趣嘅，咁就一齐去囉。咁订机票啊房啊咁去睇下嗰边嘅嘢都 OK 嘅。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啊唔系啊，未讲得，仲要记得复活节30、31、12喺呢个嗰个叫乜嘢？银河娱乐里面咧搞呢个公展会，澳门公展会澳博嘅喺里面嘅，咁啊搞呢个澳门公展会，咁咧如果你哋有兴趣嘅可以过嚟嘅，探下我哋啦，同埋你可以攞啲章程啊，了解得多啲啦，吓，拜拜。